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17号发表政令，任命全光浩同志为内阁副总理。